我叹那春花秋月，不问别离，阁楼里写一句相思未停笔。朝花等一场沐浴，我在等一场相遇，思念辗转又走几里，故里纷飞的柳絮，仿若替我去寻你，梦醒花落不知归期。我叹那春花秋月，不问别离，长风起，浮沉笛声里全是你。当年的后会有期，遥不可及，你的一抹笑意犹如梦里。我叹那春花秋月，相思。